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杨立门。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在直播室入边为大家主持的有高福慧和杨立门。杨立门你好。 你好，大家好。 杨立门，我哋香港的疫情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啦。嗱，见到咧啱啱咧今日又确诊咗咧系2000多宗嘅个案，咁咧有一个嘅现象咧，大家最近比较关注就系咧一啲儿童嘅确诊病例。嗱，根据数据分析，第五波嘅疫情啦，讲紧琴日仲系得8000多宗个案嘅时候咧，卫生防护中心就同我哋讲咧，有大概4%嘅患者咧系4岁以下嘅幼童嚟嘅，即系大概300多人左右啦。咁啊，点解呢一个数字值得大家关注咧？就系因为卫生当局的官员就引述一些儿科医生的消息说，原来这些年幼的确诊者出现并发症的机会是比较高，也都有专家说 Omicron 在幼童身上的反应是有机会比较严重的。 是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的。因为先排我都见到有个调查，就是说香港有成80多%的家长是不想给他的仔女接种疫苗，因为怕有副作用。 这个你说是 教育大学早前的一个调查。 而家爆發咗喺兒童呢個組別，即係爆發咗出嚟咧。我相信好多家長都應該要即係會更加願意，即係去俾佢啲仔女係接種疫苗嘅咧。因為副作用頂多都係副作用啫。但係如果你話唔接種嘅話咧，可能係一啲重症甚至死亡嘅個案嘅。咁因此咧，就我諗而家目前而家嗰個疫情咁嚴峻咧，係兩個好大嘅關係要攻嘅。一個咧就係老人嗰邊啦，因為老人院咧院舍已經係已經攻陷咗噶啦，好多间院舍已经爆发。咁另外当然就系头先你所讲，即系儿童嗰关啦吓。咁咧就我谂而家政府都会继续系为学校咧去提供一啲，即系我谂预约服务咧，系去到校去为学童系真系打疫苗啦嘅服务嘅吓。咁就有流动嘅服务嘅吓。咁因此咧就我谂整个教育界所有家长，我都希望咧系充分咁样配合，即系政府呢一方面嘅工作咯。 不過大家都知道現在面授課堂就停了，那怎樣組織這些的到校的外展接種，一會可能可以請教一下教育界人士。沒錯，不過講起疫苗接種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多個數字。現在5至11歲的人口其實自從1月21日開始他們就可以打疫苗了。現時打了第一針的人口5至11歲裡面是有27000多人，說的佔那個人口大概是 6.7%， 即是不夠 7%。 很低，是的，這個跟打疫苗需要時間都有些關係。另外咧就係聽日開始咧，其實呢個科興疫苗嘅接種年齡咧就係降低到3歲，咁即係換言之咧，3至5歲嘅呢一個胸隙咧，亦都多咗一個疫苗嘅選擇咧，可以俾家長去睇下。 冇錯，係。 咁啊，關於呢一啲即係點樣樣去照顧兒童嘅確診者啊，呢個 Omicron 嘅病毒對於我哋小朋友嘅風險，以及喺疫苗方面大家有冇啲咩嘅意見或者係疑問咧？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而家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一位專家啊，同我哋一齊傾下啊，楊立沫。電話旁邊咧有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嘅成員，本身咧佢係一位兒科嘅專科醫生趙長成醫生喺電話旁邊。趙醫生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好。 Hey， 你好， 赵医生啊，最近多了听众就关心这个 Omicron 在儿童身上发生的时候那个影响和个危险程度。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即譬如根据国外的一些数据或者是研究啊， Omicron 对于儿童来讲是不是特别危险的呢？ Omicron 来讲对儿童来讲在危险性分两个层次去看。如果在传染性来讲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个传播性是高过譬如近时的 Delta 是几倍的。但是家长又不用这么害怕，就因为个严重性来讲是有严重个案，但是个比例上是少。但因为个基数很大，个可能的潜在危险都是多的。所以亦都唔可以掉以輕心。 嗯，我留意到有一些专家咧就话，由于我哋香港咧，即系大家都戴咗口罩一段长时间啦，咁所以社区入边咧都冇咧一啲流行病爆发嘅出现过，咁所以我哋啲小朋友咧，可能呢几年咧都冇乜机会接触啲冠状病毒啊，咁所以就话有机会因为呢个原因咧，所以发生重症嘅几率咧就会更加大。那个原理系咪应该咁样理解啊？即系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多啲啊？ 就係有一部分啦，就係因為呢兩三年來咧，咁啲小朋友嚟講，唔係全香港啦，都係戴口罩啊、洗手啊、社交距離啊，咁嗰個流感咧就差唔多降到等於差唔多去到零咁上下嘅，即係好散散嘅啫。咁上呼吸道感染咧都少咗好多，咁即係變咗我哋嘅免疫系統咧喺某程度之中咧係有一啲變咗冇乜走到火警咧，我哋個免疫系統係冇咁活躍。咁一旧有大嘅流行咧，一大嘅爆发咧，咁我哋嘅新嘅免疫系统咧，就需要好快脆、好短时间嚟咧，就可能系有一种就挑战嘅。 嗯。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即是我想我们刚才倾到关于疫苗接种那个部分就很重要啦。咁我们知道呢很多家长啦，刚才我们都引述了一些调查呢，就有八成啊，根据一个教育大学的调查呢，就说很担心疫苗对于这些小朋友的安全性咁样。赵医生都请你讲下啦，即是譬如科兴疫苗咁现在三岁都可以打啦，咁伏必泰讲緊五至十一岁的幼儿和青年都可以打，家长应该怎样理解那个风险，和应不应该给小朋友去打，应该考虑什么呢？ 是我同意那个调查的报告的，因为我们深入去了解一下家长他们的忧虑是什么。他们就第一件事，他们基本上就是对个疾病的严重性是有个错觉的理解，不过正话你都澄清了的。咁呢個 Omicron 又好，新冠又好咧，佢對小朋友嘅影響咧都可以好嚴重。咁而家咧就都唔使我哋去說服佢哋，佢哋都知道噶啦。呢幾日都已經知道咧 ，Omicron 對佢哋啲小朋友嘅影響係大，同埋影響得多嘅。咁就香港嚟講咧，就喺十九歲以下咧，差唔多係100萬嘅人嘅。咁就算係有兒童嚟講咧，去到40几万。咁所以咧個影響咧都係可以都幾大下嘅。咁喺疫苗嚟講咧，佢哋主要嘅憂慮咧就個安全性。咁咧就呢個亦都要睇翻屋企人嘅睇。我哋最重要咧就同佢哋傾咧，佢哋都發覺最重要咧係保障個細路仔，減少佢哋嘅嚴重疾病，同埋減少佢哋有可能死亡嘅機會。咁呢個先係重點嘅。咁可能佢哋有時咧就要求咧，就個疫苗就100% 有效。而且個打完一針或者兩針之後就一生一世，咁變咗嚟講咧，佢哋嘅概念嚟講咧，就變咗同個疫苗我哋嘅打咧就個個有個差異喺度嘅。咁而家嚟講，我哋同佢哋傾過咧，佢哋了解到咧個科興嚟講同埋伏必泰兩個咧都係好有效，能夠令到啲小朋友咧減少80%或以上嘅死亡同埋重症嘅。咁所以早打疫苗咧係好重要。就是兩隻嚟講咧，都各有佢自己嘅特性嘅。咁喺科興嚟講咧，三至十七歲咧，佢哋做過嘅抗體嘅研究咧，係比起原來喺成年人嚟講咧，係仲高嘅。咁喺國內一個報告嚟講咧，佢哋嘅抗體嘅度數咧142，成年人得44.1嘅啫。咁所以咧，就科興咧對佢哋啲小朋友嚟講係好好，同埋安全性好高嘅。佢哋打咗成已經係數以億針嚟㗎啦，咁所以嘅效果同埋副作用都好清楚。伏必泰喺五歲至十一歲咧，亦都證實咗佢亦都有個效果。咁就嗰陣時我哋擔心副作用咧，而家又將個份量咧係調低咗，等於三分一。同埋咧就香港更加小心，就將佢哋嘅打針嘅時間咧係相隔到去12周。咁亦都袁教授亦都咧介紹打個大髀。咁呢啲種種方法咧，將個副作用咧減低得好緊要嘅。咁喺美國佢哋嘅研究嚟講咧，個心肌炎咧係少咗10倍有多嘅。咁所以咧，父母嚟講就你睇起我哋要睇一打支針嚟講咧，就睇下嗰個病同埋嗰個疫苗大家嘅比較嘅。咁就真係呢個世界冇100% 安全、100% 有效噶啦。咁但係如果能夠減少兒童疾病咧，好過佢打針嘅副作用好多咧，我相信屋企人應該值得去積 積極考慮 嘅。嗯嗯嗯，係咁啊，聽趙醫生即係解釋咗之後咧，我諗香港好多家長都應該安心啲啦，比以前嚇。嗱，咁而家有好多家長咧，應該係好焦急咁樣咧，希望即係為佢哋嗰啲子女咧，尤其是年幼嘅啦嚇，三歲以上嗰啲咧，就去接種疫苗嘅。咁因此係會有一個差唔多排山倒海式嘅一啲需求係真係要去接種。咁但係而家見到好多即係啲診所已經即係好多排緊長龍去打針嘅啦嚇。咁你覺得咧為呢啲小朋友去安排佢哋去打針，最好係咩方法咧？即係咪集中佢哋喺學校啊，亦或即係上門啦，亦或係各自嘅診所度比較好啲咧？ 我覺得咧就個人，即係換咗個咧，就幾條路一條一齊走路咧，就可能效果會好嘅。咁如果而家嚟講學校未回復課咧，要安排亦都有少少嘅喺個行動方面都係有少少嘅阻滯嘅。咁而家嚟講，如果係想打科興嘅咧，可以喺佢哋嘅家庭醫生或者佢屋企附近嘅醫生，咁呢個就可以喺政府嘅網站可以睇到邊個醫生咧去提供呢個科興疫苗㗎啦。咁復必泰疫苗咧，就政府而家有三個，好可能遲啲會多一個嘅接種中心嘅。咁暫時嚟講，就喺政府嚟講咧，就安排喺呢、這個兒童醫院啦，咁就喺圓洲角同埋呢個廣怡醫院咧，呢個三個兒童專係打細路仔嘅中心嘅。 嗯嗯嗯。 但係據你嘅了解，就嚟緊應該會多一個啦。 我相信佢哋會考慮，我唔可以答到呢條題目。 OK， 好啊，趙醫生啊，我哋咧都再想請教一下你咧，關於點樣樣去照顧一啲即係確診病童嘅情況咯。嗱，因為而家大家都知道公立醫院個壓力好大，雖然話咧兒童係優先會收入院嘅病人之一，咁但係都好。即係好難避免，可能家長咧要有喺屋企嗰度咧自己照顧一個病童嘅時間咁樣樣。咁我哋啱啱都知道啦，有一個女童啦，而家情況都危殆啦。咁其實如果屋企係有一個已經確診嘅幼童，家長嘅照顧方面可以點樣樣去配合咧？我哋點樣樣可以判斷嗰個小朋友嘅情況到底係穩定啊，定係可能已經係急劇轉差緊，係需要一啲額外嘅醫療嘅介入咧？ 系，就我相信照顾佢系一个问题，就照顾其他屋企人或者包括其他长者都系一个问题嘅。咁减少佢哋传播咧，亦都系好紧要。屋企嚟够，仍然喺屋企都系戴口罩啊、洗手啊。 小朋友可能未必有咁自律，成日都戴住口罩。 系啊，咁啊，妈妈睇住佢啦，即系条件许可嘅，梗系俾一间房佢自己入边，唔好同啲老人家混埋一齐啦。咁但系最重要咧，就个小朋友咧，我哋观察个小朋友。咁就觀察小朋友咧，譬如佢個精神係有啲萎靡，即係換咗話神志唔係咁好咧，有抽筋或者即係換咗話成日有四肢抽搐啦，咁或者咧燒嚟講係持續好高燒不起，即係唔退落嚟啦，咁話氣促啦，咁或者你感佢如果大啲嘅小朋友感覺話心口痛啊咁樣咧，或者嚴重嘔痛同埋屙咧，咁呢個都係可能。是跟这个严重性有关的症状来的。咁屋企人就要留心这些症状了。 嗯，即是说如果有头先你所讲的症状呢，是不是都会建议可能是即刻打999送入急症室，定是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步骤呢？ 我如果有症状那些呢，就是可能是高危的了。咁所以呢，我自己个人就会建议即刻即是说跟政府999联络。去即係話通知佢哋，又可能係已經係確診咗或者初步確診咗嘅，等佢哋就即係送十字車嚟，即係換一個真係有一啲裝備準備好啲嘅。 嗱，咁如果係一啲普通情況嘅小朋友喺屋企確診咗，係要因為去唔到醫院啦，要喺屋企嗰度治療咧，除咗你講嗰啲即係注重衞生呢個不在話下啦，咁係咪佢需要食一啲咩藥？有冇人哋俾啲咩意見？話要俾啲家長去俾佢哋食啲咩藥啊？等佢哋舒緩佢哋嗰個嘅即係病情咁樣咧，有冇嘅？ 家長亦都唔使太擔心嘅，因為大部分嘅小朋友咧都唔係一定會好多併發症危險嘅。雖然我哋話俾你聽就有危險嘅症狀喺度啦，咁但就喺屋企嚟講嘅照顧咧，第一最重要有足夠嘅水分。咁嚟講咧，所以佢哋食嘢咧就一次過唔好食得太多，如果唔係容易會令到佢哋嘔吐。咁少食多餐，最好係清淡，咁佢哋就足夠嘅。喺藥物方面嚟講，係治標嘅藥多過治本嘅。咁即係話有燒 或者头痛，咁可以食个退烧药啦，嗰啲帮一帮佢啦。如果唔系咧，就真正嚟讲咧，系坊间传说边一只特效咧，咁我相信嚟讲系未有任何嘅科学证明嘅。咁喺外国嚟讲试紧嗰啲药咧，都系试紧嘅啫。都未係真係可以喺細路仔嚟講咧，我哋可以係好似流感藥物咁，可以好方便咁樣去俾到佢哋嘅。 即係唔好亂咁試一啲所謂特效藥啦嚇。 啊，我自己唔係好建議啦。 係。 趙醫生想好快請教埋咧，嗱，因為而家我哋有一個居安抗疫嘅計劃啦，即係一啲可能風險比較大嘅大人咧，會喺屋企嗰度做隔離咁。嗱我哋過往都有聽過啲聽眾講嘅，譬如屋企有個初生嬰兒咁樣樣，或者屋企有個幼童咁，但我又要喺屋企嗰度隔離喎，咁當然做好衛生係可以保護佢哋啦。但係如果我想知道呢一位嘅小朋友嬰兒其實係有冇確診嘅話，你會唔會建議如果屋企有咁嘅情況，可能都即係定期去幫佢哋檢測咧？同埋如果真係好細個嘅小朋友，我可以點幫佢檢測咧？ 就係檢測咧，就係未必係最重要嘅環，最重要就睇個小朋友有冇病徵同病狀。咁你如果有發燒啦，或者有呼吸困難，有咩嘢呢？尤其一歲之前呢，係盡早去睇醫生或者去個急症室。咁屋企嚟講，亦都可以某程度嚟講呢，啲大人唔好接觸佢哋。咁或者呢，就有一啲嘅屏障式嘅嘢，或者可以就唔可以接觸個嬰幼兒，就會容易啲啦。 明白，好啊，唔该晒你啊，赵长成医生。咁啊，喺疫情之下咧，即系做家长嘅都系好艰难噶。 好担心 啊！咁啊，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啦。咁即系希望头先赵医生嘅一啲即系医学上面嘅建议可以帮到啲家长啦。但系如果你哋有啲咩意见或者问题咧，都可以打入嚟同我哋倾下。咁啊，而家电话旁边啦，我哋亦都揾到一位教育界嘅人士咧，同我哋一齐倾。有资助小学校长会嘅名誉主席张勇邦校长喺电话旁边，张校长你好。 大家好， 你好， 张校长，我哋咧收到教育局嘅最新宣布咧，就系将会继续暂停面授课堂同埋校内嘅活动，去到3月6日啦。咁啊，这个新嘅决定咧，系咪都会影响到小六方面嘅情分试啊，同埋学校方面嘅部署啊？ 我谂嗰个影响一定有啦，咁但系嗰、那个影响嘅程度睇下大唔大咁解啫。咁就 系 我大家而家面对个疫情咁严峻咧，我谂无论家长或者系学校方面都有个心理准备。咁至于停课去到3月头，其实都睇到个疫情都未必会完结嘅。咁其实六年级嗰个情分，其实我都安排大家都会都默谂到系咪取消咗佢就系简单啲啦咁样咯。 我留意到咧喺政府嘅新闻稿入边咧，就话咧即系会继续同业界商讨，为年幼嘅学童咧去落实接种疫苗嘅便利安排。咁啊，头先咧亦都有讲过啦，可唔可以咧继续安排一啲外展队咧去到学校嗰度帮手打针？但大家都知啦，而家停咗面授课，嚟紧咧亦都会停得更加耐嘅。其实喺停课。即係喺停面授課期間咧，你哋業界仲有冇繼續統籌緊一啲疫苗接種嘅外展行動係喺學校入邊做嘅咧？ 其實咧，以往我哋喺小學裏邊咧，都係慣常嗰啲即係到校服務嗰啲注射隊啦。咁但係今次嗰、那個疫情底下，因為停咗面授之後咧，啲學生唔使翻嚟咧，咁安排事實上係同過往嘅有啲唔同嘅，所以如果有呢、這個需要嘅話咧，就當局同學校我哋方面咧，就盡快做好個聯繫，即係準備充足嘅。雖然困難，但我哋應該都可以配合到嘅。 咁我亦都留意到咧，就教育局都宣布啦，就係話今年咧就好似舊年咁啦嚇，就亦都係會取消咗即係小六校期嘅情分試啦嚇，咁咧就只係用嗰、那個即係中一派會組別根據佢嗰個嘅小五校期同埋小六上學期嗰個向學校情報嘅即係成績去決定嘅咁。咁呢樣嘢你哋都有經驗啦嚇，咁其實你哋以往嘅經驗係咪都係好順暢咁樣可以安排到咧？因為今年亦都要做同樣嘅嘢啦。咁家長方面會唔會有啲咩意見啊？或者學校嘅教師方面個工作點樣安排咧？其實 係因為如果而家預早宣布定咧，咁我相信大家正如我正話所講，都有個心理嘅準備，咁就早啲去決定就係好事嘅。因為咧，以往都係㗎，第一。 次同第二次嗰個成分咧較為重要，因為咧升中嗰度咧就自行收生階段，即係中學咧都係只能夠考慮第一次同第二次嚇嗰個成分嘅成績嘅啫。而第三次咧即係總即係讓嗰啲第一、二次可能稍微失手嘅去調整翻嘅啫。咁所以相對嚟講咧，那個影響冇咁大。所以而家去通知大家嘅時候咧，咁就變咗無論係小朋友好或者係家長好，都唔需要話太緊張，因為即係面授授課嘅安排無忘嘅情況底下咧，咁都起碼知道嗰個成分市唔需要再成為一個即係高風險嘅市咯。 嗯，張校長啊，我想再翻翻去咧頭先關於疫苗接種嗰度請教多樣嘢啊。其實你頭先咧就話即係喺因為而家停緊課啦，咁所以個安排都同過往係有一啲不同。你會認為個困難咧，到底係喺即係譬如係收集家長嘅同意上面啦，定係喺譬如即係安排疫苗接種嘅場地上面啦，定係即係嗰個結啊，或者嗰個你哋要處理嘅地方係喺邊度咧？ 你正話所講嘅都係要考慮嘅地方，因為同過往唔同啦。 Okay. 一個係即係今次呢個係講緊即係疫苗嘅接種係比較重要嘅，咁所以無論係場地，譬如可能要安排嗰個嘅等候區啊、注射區啊、休息區啊，又或者進入校園，因為已經24號開始就會有嗰、那個 嘅 嚇，係啦，冇錯啦，有呢個安排嘅時候咧，就需要到帶翻嚟因為未練手嘛，帶翻嚟注射嘅家長都要需要有呢個準備，所以各方面我哋都需要有一個整體嘅配合。 咁你哋係咪會展開同家長啊，以及係即係教育局方面嘅商討，會繼續去做呢件事咧？短期內覺得有冇機會可以安排到啊？其實 我諗都要視乎局方即係有啲乜嘢嘅指示安排，因為咧你牽涉到教育局同埋公務員事務局嘅安排，然後俾咗指示學校，我哋點樣去先要問咗家長意願，意願之後就我哋要定個日子，日子注射隊嚟唔嚟到學校，嚟到學校嘅日子嘅時候，我哋再到俾家長真正簽下個同意書，然後先至作出安排，而且可能要分階段分，即係每一日啊，即係分時段，好似疫苗接種中心都要按時間嚟咯，係啦。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張校長。 好，唔該曬。 跟住落嚟咧，讀埋一則香港電台嘅抗疫快訊啊。以下係一則強制檢測公告，沙田利安村利盛樓嘅圍封強檢行動咧，今日係繼續嘅。跟住有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咁阿 Rain 先同大家报告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喺艺术中心附近，坚拿道天桥正系过海多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龙尾就去到理工大学湾位。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比较繁忙啦，龙尾就去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港岛路面方面，湾仔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就比较多车，龙尾过了兆辉台。而大道东东行线去跑马地方向，近住黄泥涌道一带都是交通繁忙。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好，汇聚科技、安科系统和旭荣集团。今日的五大跌幅股份：金活医药集团、宏强控股、华联国际、正荣地产和佳兆业资本。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428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23点，跌咗10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2，日元115.12，瑞士法郎0.925，加元1.277，人民币6.363，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1。港金报17,27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5.65美元，卖出1856.54美元。港汇指数报95.2，下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喺九龙嘅窝打老道去沙田，应该去尖沙咀方向吓。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栏开下道对开嗰度咧有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受阻，咁啊龙尾差唔多去到军营噶啦。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喺栏开下道对开，因为有意外，龙尾排到去军营附近。隧道的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排到天尾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嘅，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公主道繁忙一啲，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深麻实道，龙翔道嘅龙尾近虎山道，大佬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讲到咧，湾仔嘅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一带就比较多车啲，西区嘅飞路乍街近住士美飞路交界嗰度咧，因为爆水管嘅关系，咁嗰度一带咧部分行车线有啲封路措施嘅。飞路乍街比较多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吓。飞路乍街近住士美飞路交界，因为爆水管嘅关系啊，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嘅。九龙方面，而家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嗰段就比较多车啲。旺角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至窝打路道咧，而家都系比较多车嘅。新界就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多车啦，去上水粉岭方向嘅龙尾排到去美林村。啊，仲有就系屯门嘅黄珠路转出去，屯门公路而家都系多车嘅。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点解回购股价仲系跌咧？即系代表沽嘅力咧，仲大过买嘅力。从另一个角度，你会咁谂，唔系回购咧跌得仲多，回购系唔会改变个趋势嘅。你系要公司嘅基本面改变咧，先会改变股价嗰个趋势。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半到十一点，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投资新世代》。 我是欧阳若曦，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告诉你什么是驾驶的最高境界。入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想定出口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和礼让其他车辆，而在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的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在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的交通情况。驾驶的最高境界就是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一个咧被种坏得好紧要嘅小朋友，我哋英文点讲咧？通常我哋最常见嘅 expression 咧就系 a spoiled brat, a spoiled brat。Spoiled 咧就系纵坏 ，S P O I L E D， 而 brat 咧 B O A T 就系嗰啲死靓仔噶嘛 ，OK，a spoiled brat。如果我话一个成日都喺度扭计要呢样要嗰样嘅嘢咧，我可以话一个系好 whiny 嘅 baby，whiny，W H I N Y。咁啊呢个字当然嚟自 whine 啦 ，W H I N E。咁譬如我係一個有多要求啦，成日扭計啦，又非常之受縱壞嘅小朋友，咁我哋就可以叫佢做一個 whiny little brat。He's such a whiny little brat， 真係佢真係，好煩啊呢個小朋友。OK， 今日咧就講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杨立门。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直播室继续有高福慧和杨立门在这里为大家主持。杨立门你好。 Hey, 你好，大家好。 楊立門啊，我哋今節咧就想同大家咧講講政府向立法會申請咧抗疫基金注資270億嘅詳情啦。嗱，其實咧大家都見到疫情對於經濟嘅影響啦，因為好多行業咧都要因而即係閂門啦，亦都有好多行業咧佢未必係直接受一啲即係社交距離措施嘅影響，但係咧就間接因為個市道靜咗好多咧，都係蒙受好大嘅損失。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會有好多因為疫情而失業的人士，我們預計那個失業率都會由最新的數字 3.9% 可能會攀升到去上一波我們那個疫情比較高峰時期其實都去到百分之大概 7.9% 左右的。面對這些情況之下怎樣去處理呢？政府早前就說會去申請新一輪的抗疫基金，今次詳情出了來之後我們就分析其實發現是涉及48項的措施，就分四類的。第一類咧就係一啲直接受到社交距離措施影響嘅處所啦，譬如係髮型屋啦，譬如係美容院啦，或者係食肆咁樣樣啦。嗱，嗰度咧就會按住咧佢哋嘅規模咧去發放一啲援助佢哋嘅金額。咁以髮型屋為例啦，會按員工嘅人數咧係發放15,000元至到50,000元不等。咁呢度咧講緊係佔成個基金嘅51.44億啦。另一方面就是一些不是直接受影響的行業，譬如我們剛才提到的運輸業，或者是譬如洗碗、洗衣這些行業都會獲得資助的，那就是32億左右。第三和第四類比較特別一點，記得特首之前就說過基金會有過半的措施是用在個人的援助上面的，就跟以往一些即專是救援企業的行為有少少不同。所以第三類見到就是為一些前線的抗疫人員，譬如清潔保安樣去提供為期5個月每個月2,000元的津貼，這裡講緊是43.65億。但是佔最多錢的楊立門只要看最後一項，就是一些臨時失業支援涉及96億，就向一些失業不少於1個月的全職或兼職人士每人是派10,000元。這裡是佔了我們整個抗疫基金是35%的一個金額，所以看到第三項和第四項兩項加起來就大概剛剛過了一半左右，這裡是不是看到政府在那個政策思維上面有一個轉移在這裡？ 其實比對起之前那幾輪的抗疫基金呢，的確是我們看到今一輪這個 6.0 啦，所謂都是對個人方面呢是多了一些津貼的。政府都公布了一些數字啦，就是說第六輪的基金是會惠及呢約67,000個的商戶啦。個別人士嚟講咧，就75,000名嘅人士咧係可以即係受惠嘅。咁頭先你講嗰個失業救濟或者臨時啦嚇，即係嘅失業津貼咧，都可以話係跨出咗一步嘅，因為之前咁多輪嘅基金咧。嘅抗疫基金都冇話係去到呢個失業嘅援助嗰度，都係話保住個老闆個生意先啦。咁因此老闆喺度咧，就個飯碗係繼續喺度嘅咁樣。咁但係今次嚟講咧，就都可能預期嗰個情況都幾嚴峻嘅。咁個人嚟講咧，都係好有需要啊，即係嗰啲嗰個就業係真係會危及得到咧。咁因此今次係推出咗呢一個即係臨時嘅即係失業嘅救濟。我覺得都是跨前了一步啦，其他嗰啲個人嗰啲其實上一幾輪都有嘅，不過今次我哋又見到佢哋都加了碼啦，即係有好幾項其實都將嗰個金額咧係倍增嘅，所以我見到都係可以我諗即係社會上嘅人士應該都有一定嘅幫助嘅，對 不過咧，如果講到關於倍增呢件事咧，亦都有一個分析咧，值得大家留意一下嘅。嗱，今次咧有好多直接受影響嘅行業咧，嗰、那個資助金額咧係上一輪即係第五輪嘅兩倍。譬如如果以食肆為例啊，按佢哋個面積大細咧，今次最多可以攞到50万，咁比起上一輪就係、是。加咗一倍啦，咁嗱呢一度咧，其實咧係由於咧見到今次涉及個停業時間咧都比較長一啲啊，由1月7号起去到咧新一輪社交措施嘅完結咧係2月23号，講緊已經47日啦，咁所以咧就有一個比較慷慨嘅即係一個資助嘅金額，咁但係一個相對慷慨嘅資助金額，會唔會亦都意味住呢一啲嘅措施未必係喺24号就終結咧？ 我諗可能有呢一個意味都未定㗎，因為有好多專家。大家都預期咧，今一波嘅疫情好非常之嚴重啦嚇。咁而家都仲未係見頂嘅，即係有個確診數字，已經咧每日係几千咁增加落去。咁因此咧就有一個好大嘅可能性，就係呢啲限聚嘅措施啊，同埋其他嘅抗疫措施咧，係會延續到2月24号之後嘅。咁究竟延續幾耐咧，就冇人講得準啦嚇。咁因此咧就亦都唔會話延續到4、5月，咁就再俾多啲錢俾你，應該就唔會咁樣嘅。所以就今次俾咗之後咧，就可能係大家都係要拎住呢啲錢咧，去度過一個比較長嘅困難嘅時間嘅咯。 嗱，聽緊節目嘅朋友，你會唔會咧，亦都係即係呢一啲紓困措施嘅受惠者咧？對於金額方面嘅安排，你自己又點睇咧？嗱，我記得咧好多老闆咧喺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都講過，其實好多都唔係想攞政府嘅資助啦，而係咧好希望可以回復翻佢哋正常嘅經營嘅時候咧，就嗰、那個生計啊，絕對係比起攞政府嘅資助咧更加好啦。咁你自己嘅睇法又係點樣樣咧？嗱又關於呢個臨時失業支援上面咧，雖然今次有一個突破性嘅思維，每人一啲全職或者兼職嘅人士失業可以派10000元，但係咧亦都有唔少嘅前提嘅。嗱，譬如失業嘅人士咧，失業之前佢嘅月薪係唔可以超過30000啦，佢唔可以領取綜援，亦都係唔能够受惠于呢个基金下的其他措施嘅。关于呢啲安排，你哋又有啲咩意见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而家杨立门，我哋咧请嚟一位立法会议员同我哋一齐讨论下。有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喺电话旁边。陈恒斌你好， 你好， hey, 你好。 陳恆斌啊， Hello. 今次嘅四類措施咧，我哋如果單純從個金額上面去分析咧，第三項一啲咧係用於援助抗疫前線嘅人員，以及係第四項臨時失業支援上面咧，講緊嗰個金額咧加埋就接近咧係基金嗰個今次申請270亿嗰個總數嘅一半啦。呢度係咪好似我哋頭先討論咁樣講咧？見到政府有一個政策思維上面嘅轉變，由以往集中要保住老闆、保住企業，變成都睇到保住個人個生計嘅重要性啊？ 今次咧就有個失業嘅援助咧，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政策突破嚟嘅。以往我哋即使喺過去嗰幾輪咧講好多次，無論點樣講到口水都乾埋都好啦，都係話唔得嘅。今次咧喺呢一項咧係似乎有個突破嘅。咁我相信都係同個疫情有關啦。由於而家疫情咧幾時睇到終點咧，其實都係大家唔知嘅。而失業嗰個情況咧，相信都會係即係加劇嘅。尤其是你見到最近咧唔少嘅酒樓其實都宣布結業啊，又或者係關門。咁所以呢種情況咧，而家係開始跟住落嚟，可能陸陸續續仲有其他行業咧係會逐步冇得做。咁譬如話有啲的士啊或者巴士啊嗰啲都開始唔開啦，夜晚嘅班次都會疏咗。咁所以有部分開工不足啊，又或者係即係做散工嘅開始冇工做咧，其實都而家先係一個寒冬嘅開始。咁所以今次呢一個臨時嘅失業援助咧嚟得及時嘅。咁但係當然啦。亦都要因應整個疫情嘅長短而去再考慮究竟呢個金額究竟夠唔夠嘅。 講到關於失業支援咧，有一點都想向你請教啦，因為留意到咧，今次俾立法會財委會嘅文件上面咧寫到臨時失業支援嘅執行單位咧就係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同埋民政事務總署啦。呢、這個安排上面咧，點解會想攞出嚟同你討論呢？因為如果係一個可能比較制度性，想真係咧去做一個有系統嘅失業支援咧，係咪應該係俾勞工及福利局做咧？點解今次嗰個執行單位？ 會係我頭先講嗰兩個部門嘅咧？會唔會都睇到即係政府喺做一個系統性嘅失業支援上面，可能都未見到有個承擔或者有個思維嘅轉變喺度啊？ 嗱，社署咧本身佢喺做一啲譬如話之前失業嘅綜援啊。又或者其他嘅派錢咧，本身個人手係好有限嘅，咁加上咧其實佢哋本身嘅手頭上嘅工作咧都係幾棘手嘅。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其實今次呢一個失業嘅臨時失業援助咧，都係要突顯一個跨部門嘅工作啦。咁政策創新辦喺過去嘅一啲工作咧，其實都係協調唔同部門啊、唔同嘅工種啊咁樣。咁有啲類似咧，就係、一個跨部門嘅急救組織咁樣。咁似乎今次擺咗落去政策創新辦咧，就係希望可以用一個快啦，同埋繞過曬所有既定嘅程序。而是用一個最直接的方法去處理的，咁可以見到佢其實今次都是有一種重視的態度。 咁陳恆斌，咁今次佢引進咗呢一個咁樣嘅補貼啦，你哋覺得係咪係都大致上係可以收貨咧？因為呢一個咁嘅金額咧，雖然就唔係好少啊嚇，咁但係咧就都唔係多嘅嚇。即係如果你預計個疫情係仲要維持到起碼年中嘅時候嚇，咁一個失咗業嘅人士，即係都要養家啊，或者各樣嘅開銷啦嚇，點樣可以真係係咪真係可以幫到佢去渡過呢、這個？难关咧，其实 我相信呢个金额咧，就系、只系要嚟应付短期嘅工作啦。即系因为你突然间失业，可能有啲开支你系即系真系要处理嘅。包括系食饭啊、搭车啊，甚至乎搵工啊，又或者系可能交租啊等等。咁事实上，你净系靠呢笔钱咧，真系搞唔掂嘅。咁所以呢一个我相信都系一个短期同埋止咳嘅措施嚟嘅。咁至于，真係可能有一個比較持續嘅疫情，又或者持續嘅失業咧，呢筆數我相信係完全唔能夠應付嘅。咁所以隨住個疫情嘅蔓延同埋個失業情況嘅惡劣咧，就業情況都相信會係有一段寒冬嘅期。咁所以呢一個係臨時開出嚟，或者喺政策上面有突破啦。咁但係長遠我哋都覺得真係可能喺失業援助上面要有一個比較制度化嘅工作去做，咁先可以應付得到我哋呢一個寒冬。 陳恆斌啊，你過往咧都比較關注咧，即係香港嗰個交通同埋運輸業界嘅情況啦，所以咧都想同你傾下咧一啲向本地客運方面所提供嘅支援啦。嗱，見到咧今次咧的士啦、小巴啦同埋綠色小巴咧都係咧會有一個渡輪啦同埋電車啦等等咧，佢哋咧都係可以咧有一筆過30,000元嘅一個非實報實銷嘅補貼。咁呢度咧主要就係講緊咧俾一啲登記車主啦，咁但係咧，對於一啲前線喺馬路上面咧去胃口奔馳嘅的士司機嚟講咧，佢哋能夠攞到嘅補貼咧，就係喺一個燃料上面嘅一個補助，因為政府就話佢哋咧都要自己去入氣同埋入油咁所以咧就俾咧5个月嘅每公升2元嘅一個液化石油氣嘅補貼，即係大概咧係有40%嘅折扣。你覺得呢一個安排上面係唔係合理咧？係咪可以真係幫到一啲的士司機同埋同車主之間個資助係咪合比例啊？ 今日我哋同的士業界都開咗個會嘅，就了解翻喺疫情之下佢哋對於呢個抗疫基金佢哋嘅睇法。咁而家車主就面對住保險嘅困難啦，加上咧疫情之下，其實有唔少司機咧擔心嗰個感染嘅風險。咁加上咧條街講真，夜晚真係冇客，日頭亦都少咗好多人。咁的士喺嗰個生存空間上面咧，其實佢哋真係完全唔掂嘅。咁所以最近有好多車行咧都收到啲司機話唔租啦，退租啦。咁而家最头痛嘅问题就要諗下点样安置啲车添。咁的士司机呢，其实佢哋喺街上嘅营运呢係受到一个好严重嘅打击嘅。对于佢哋呢係冇一啲实质性嘅支援呢，我觉得係呢一方面係有不足嘅。咁所以我哋都同政府讲啦，可否呢参考返向保安同埋清洁人员去提供一啲即係一段时间嘅一笔资助，咁俾一啲有开工嘅 嘅的士司機啦。譬如話最近有啲的士司機都經常要車一啲人去啊一啲譬如醫院啊，又或者一啲發燒嘅防感染設施啊。 嗯、 對於的士司機嘅嗰、那個威脅，甚至乎嗰個安全嚟講咧，其實佢哋都係有好大嘅憂慮嘅。咁、嗯、若果佢哋冇呢啲嘅的士嘅服務咧，嗰啲司機就可能佢哋冇做，咁市民有咩選擇呢？市民個選擇其實就只有呢，就係、是去搭巴士啦，咁又或者係搭即係地鐵啦咁樣。咁對於市民嚟講，其實唔係一個好事嚟嘅，即係甚至乎對於防感染都唔係好事嚟嘅。 其實你提呢點， 的士業界真係要幫手。 其實你提呢點都啱嘅，因為今次嗰、那個計劃咧，亦都有對一啲所謂前線有份幫手抗疫嘅一啲人員咧，係提供一啲津貼啊嘛嚇。咁你頭先講即係的士，其實都真係一個可以話係喺前線度咧係幫手即係做抗疫嘅，因為佢哋都運輸好多嘢嚇。咁但係其實的士佢而家有一個咁樣嘅即係燃料補貼咧。对的士来讲，这个是不是他最大的支出呢？即是他们要租一间车来到揸的嘛，是吧？同埋现在你人客不是那么多的时候，他可能即是那个耗那个油的量都不多的。那、啊、其实是不是即是那个即是租车那方面都应该有些补充，好像你们讲即是有一笔过的补贴给他们会更加好呢？ 我认同的，即是如果在疫情之下讲真，佢哋客又唔多，行嘅路程自然少咗，補助都係對佢哋嚟講唔係話非常之大嘅幫助。 嗯、 反而就係話你起碼有筆錢俾佢補一補底。咁、嗯、其實喺內地咧，就喺疫情期間咧，都係有政府係直情出啲錢俾啲司機咧，去幫手車一啲即係可能要出去或者去辦一啲特別嘅情況嘅事情嘅一啲司機，咁可以幫手車乘客。咁而家都政府有㗎，提供一啲幫助咧，就係俾一啲巴士公司，佢哋去幫手車啲人去隔離啊咁樣。咁事實上你其實你資助埋的士或者資助埋司機，係對於佢哋嚟講係可以有個生計之餘咧，其實亦都係令到市民係可以喺防感染上面係做得好啲咯、嗯。如果唔係啲人去唔到醫院，咪 call 白車，白車個開支咪仲貴。 好啊，唔该晒你啊，陈恒斌，先同你倾到呢度。陈恒斌咧系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嚟嘅。喺继续节目之前咧，先有一则香港电台嘅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沙田利安村利盛楼嘅围封强检行动咧，今日系继续嘅。嗱，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倾紧嘅咧就系第六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咧。今日政府咧就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咧，已经系详细咁样讲咗48项嘅措施。到底有哪一些行业是能够受惠，还有具体他们受到支援的金额到底是几多少？到底你们会不会是其中一些受影响的行业呢？今次的资助的金额就说是上一轮的两倍。譬如以食肆来讲，按面积大小最多是可以有50万的。你们又觉得这个金额是不是能够支援你们业界所面对的困境呢？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 1872311跟我们谈一下。除了一些直接受影響的行業，剛才也都介紹到一些不是直接受到社交距離措施影響的行業，但是因為疫情而影響到生意，今次都是會有補貼的。例如是洗衣業、洗碗業等等，他們都是可以拿到一些補助。至於前線的抗疫人員，除了我們剛才提到的清潔保安之外，其實還有特定群組的機場員工、一些安老院舍和殘疾人士院舍的員工，都是可以拿到每個月2000元為期5个月的补贴的。咁当然可能更加多人关心的就是临时的失业援助啦。嗰度讲紧咧系每月咧系嗰度咧讲紧系可以一次性派发10000元，喺一啲特定条件之下。你有啲咩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啊！ 缩短营业时间，并限制酒精饮品供应。喺新西兰首都惠灵顿，抗议强制接种疫苗的示威持续接近一个星期。总理阿德恩形容示威者不再是单纯表达意见，而是使用恐吓和骚扰手段，行为不可容忍。当局在上个星期开始驱赶在国会大楼外草地扎营的示威者，拘捕122人。但在过去的周末，示威者人数回升至大约3000人，星期一早上继续有车辆堵路。天气方面， 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區相對濕度降至 60% 左右。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晚間天色大致良好，明日早上清涼，市區最低氣温約15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約20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展望星期三部分時間有陽光，本週後期風勢頗大和有幾陣雨，週末期間氣温下降，室外氣温18度，相對濕度 74%。 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浪翠园的快线有意外，咁而家带嘅交通咧挤塞噶，车龙排到去丁九桥。就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浪翠园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丁九桥。至于较早前在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对开的意外事故就已经清理好，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交通非常繁忙，车龙一路排到近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金瓶，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车多繁忙，龙尾白雀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去到榄口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想补充电解质要留意运动饮品所含的糖分，过量饮用更加会增加肥胖的风险。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情人节无论有没有情人都要听情人歌。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我推介的情人歌梗是这一首啦。 是与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 香港电台第一台， 祝天下有情人 终成眷属。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杨立门。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我们跟大家谈论关于抗疫基金第六轮的一些仔细情形。杨立门，我们也有一些听众打进来想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意见，不如我们现在接听李先生的电话。 好啊， 李先生你好。 啊，你好你好。 请讲。 冇嘅，我觉得咧个防疫基金咧，佢有时咧佢嗰个涵盖嘅范围咧就唔系咁全面嘅。 嗯， 因为你好似前你佢成日都讲话前线员工系保安啊、清洁啊，咁、 嗯、 其实仲有好多前线嘅员工，例如管理处嘅人啦、 啊， 仲、 嗯、 有维修嗰啲啦， 物管都有份嘅喎、 啊。 今次 管理处有， 阿李生今次物管都有份嘅喎、啊。 物管都有份，但佢唔冇佢冇講明係邊一 part 啊，最大問題。 嗯、 如果你冇講明邊一 part 咧，咁你譬如公司佢唔會話特登話會幫你去做其他任何嘢。 嗯 哼， 即係你咪擔心，譬如做保安或者係做邊一方面嘅物管嘅同事，或者係做維修方面嘅物管同事，即係你希望佢寫得好仔細，係咪咁嘅意思？ 係啊，寫得仔細少少，因為其實佢嗰個寫嗰個範圍就好灰色地帶。 嗯，你自己係咪呢一個行業㗎？ 我喺呢個行業嘅。 係咪即係你都唔係好相信你嘅僱主係會即係 幫你申請保 險？因為係 我哋控制唔到個僱主，譬如我譬如我一間機構度做，我唔可能話同佢同個，我只可以反映咯，但係就唔即基本上就唔會有啦。 嗯，即係你覺得佢未必會幫你去處理今次嘅申請係咪啊？ 基本上系冇啦，次次都冇嘅， 次次都冇， 次次都冇嘅。即系譬如我哋做前线咁，我哋都要去啲住户度啊，或者去啲去 search 嗰啲人啊，咁我哋会接触唔同嘅人噶，系嘛？都会嘅。譬如你做物管咁，你譬如你做，就算你做管理处咁样啊，咁你都要见居民啊，诸如此类啊。 系。 咁我哋都系前线嘅人，咁点解保安清洁就可以，咁点解我哋冇咧？ OK， 明白，好啊，唔该晒阿李先生嘅意见。咁啊，李先生就希望喺个物管呢一个范畴入边都写得仔细啲啦，亦都有个忧虑喺度。 但可能都未必可以写得咁仔细嘅，系嘛？ 好，跟住落嚟咧，我哋接听埋陈小姐嘅意见啦。陈小姐你好， 啊你好啊，主持， 请讲。 吓，我系外判工嚟嘅，咁我都系帮政府做嘢啦，我系喺图书馆度上书嘅，咁佢停。一做疫情咧，就叫我曬我哋停，咁時數又唔夠，鐘數又唔夠，咁我哋係外判工咧，咁我都係兼職嘅。咁佢話個抗疫基金，我第一輪嗰陣時咧，又話有嗰、那個時數唔夠咧，就有津貼噶嘛。但係我問過社會福利處啦、關愛基金啦，同埋嗰個區議員啦，佢都冇渠道話俾我聽可以申請到。咁始終我就冇啦，冇得申請啦。咁好啦，而家到第二輪呢次咧，又話失業援助，我已經係差唔多成兩個月都冇公開啦。咁我又有咩渠道可以知道我係可以從即係再可以向政府申請呢？ 關於咧今次失業援助方面嘅詳情咧，就係、是、失業咗不少於一個月嘅全職或者係兼職嘅人士咧，每人都可以派$10,000啦。咁但係咧都有啲條件嘅，就係、是、咧譬如你失業前嘅月薪唔可以超過$30,000啦，唔可以係領取綜援啦，亦都係唔能夠咧受惠於今次基金下面其他嘅措施嘅。咁如果你都符合我頭先講嘅條件咧，或者可以留意一下一陣即係立法會嘅財委會咧。通過了今次的基金之後咧，會唔會即係有一些社區入邊嘅譬如非牟利嘅機構啊，或者有議員嘅渠道啊，可以向你再提供多啲呢方面嘅信息啦、 嗯。 但係佢好多時候都係政府公布咗嗰啲事情出嚟咧，但係我哋市民，因為我都係唔係話好資訊好豐富嘅人嚟㗎、我都要左問右問先問到嘅。但係以我問政府嘅機構，佢都唔知嘅，咁我真係唔知喺邊個渠道可以知道咯。 不過你多啲留意一下政府嘅公佈咧，因為而家佢政府啱提出嚟咧，立法會都未通過嘅。咁佢通過咗之後咧，佢而家話咧係爭取喺四月之內咧就可以真係可以申請啦嚇。咁申請之前咧，肯定政府又有比較係詳細嘅資訊咧，係會發放俾公眾嘅。你留意一下嚇。 好啊，唔該曬你嚇。 Okay, 好多謝陳小姐嘅電話。跟住落嚟咧，仲有張先生。張先生你好。 Hey, 你好， 請講。 你好，大家身体健康啦， 大家咁话啦。 系，我系一个的士司机， 系， 即系我觉得咧，佢今次安排咧好，即系我都唔知佢用咩逻辑。 嗯， 首先咧，点解车主有$30,000咧？咁我系的士司机，前线面对咁多嘅即系不明嘅情况之下，开工又不足，你而家燃油津贴，我当你，因为你冇客，咁你用得几多燃油咧？当你每晚有$30。咁我揸咗一個月都係$900，五個月都$4,500，咁個比例都唔成比例。 明 佢。 系 头先有议员就解释咧，因为车主喺疫情之下，佢面对嗰、那个即系成本同埋风险都上升啦，譬如即系保险方面嗰个支出啦，同埋亦都有即系司机唔愿意继续去租车啦，咁佢哋认为个损失都喺度咯。 咁而家你咪变相更加鼓励我哋啲司机个或者仲啲你唔揸咯，咁啊申请个$10,000嘅津贴咪仲好。咁呢个都系其次，我最主要打嚟就话点解？呢、这個即係政府有呢、这個防疫基金咧，就話會針對呢個保險，唔係 sorry， 針對呢個清潔同埋保安，點解唔係 站喺最前線嘅醫護，幫我哋喺最前線嘅醫護人員咧，係咪因為罷個工，所以我哋唔理佢咧？其實最面對最危險嘅應該醫護喎，唔係即係保安清潔，我當然係唔反對啦。但係你會唔會遺忘咗呢班醫護嘅人員咧？佢哋幫我哋香港市民走喺最前線喎。 OK， 好啊，多謝阿張生嘅意見啦。咁啊，其實醫管局咧都有就住即係抗疫嘅工作咧，有即係特別嘅津貼嘅。咁但係即係講到醫護，除咗即係公營醫療系統啦，咁可能即係有好多私家嘅醫生啊，或者醫療嘅機構啊，而家都譬如喺檢測上面啊，喺疫苗接種上面啊，都的確係為香港咧係一齊打緊呢一場抗疫仗嘅。咁所以張生就提出咗咧，會唔會係醫護方面咧都應該有一啲即係特別嘅津貼嘅一啲意見啊？咁多谢张生啦。在这个时候我们都请来另一位嘉宾继续跟我们谈一下关于这个失业津贴的问题。电话旁边有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的副主任施丽珊在这里。施丽珊你好。 大家好。 你好。 施丽珊想首先请教一下对于今次这个失业援助就都有几多条件的。譬如他的月薪不可以过三万啦，本身不可以领取综援，亦都不能够受惠于基金下的其他措施。怎样看这些的限制呢？会不会觉得都可能会令到有一些有需要的人都未必申请到今次的补助？ 如果我们的居民呢，就我们那些居民就少一些三万的。但我不知道其他阶层那些可能他之前有三万，但都我见过有些人都真的因为疫情就失业了很久，都跟着最后都即减掂都有的。是啦，咁另外就我哋有啲居民就可能佢其实佢失业，跟住佢冇咗嗰份正职，但係佢间唔中打几日工，即係有啲人做咗散工佢都盡量去做，咁嗰啲係咪完全唔攞得呢？我哋都觉得係应该要有啲开工不足啊，或者佢只係做得嗰几日散工，嗰啲其实佢嘅收入都极低嘅，可能一两千蚊佢都去做嘅，咁样即係一个月。咁呢啲我咪都可以按个即係按百分比囉，开工不足嗰啲我哋觉得可以咁样去諗囉。係啦。 咁样按百分比 呢？即係按佢依家嗰个即係就业不足率嘅百分比去比囉，比你一万蚊係比最高啦。咁可能佢係开工五日，咁你咪比跟住二十，即係个另外嗰二十五日嘅 percentage 俾佢囉。咁就可能会即係好啲囉，会係。咁其实如果有啲人呢，其实有啲人都已经係由整个疫情之后去到，比我有啲人都十二月啊嗰啲已经开始失业㗎。咁其实已经失业咗几个月嗰啲都，如果一万蚊都难㗎，同埋如果你养成家嗰啲都难㗎，同埋依家呢咁多强测啊，隔离啊，禁制封楼啊，咁好多居民其实都好多問題嘅，唔單止係失業啊，佢哋因為被逼要留低或者各樣嘢啊，都係個冇咗收入嘅。我哋有啲都話佢成家確診，咁依家都冇啊，個個都唔翻到工，又冇錢收入，啲都係困難咯。咁呢啲唔知道，我唔知佢係咪當失業定係點樣，我有其他嘅去幫佢哋。 但係你係咪都同意呢一個即係失業嘅津貼都係政府都算係跨出咗一步㗎啦，係咪？ 咁肯定嘅，即係佢起碼都肯去俾即係失業援助金，都係一個進步嚟嘅。咁只不過我哋希望睇下個方案可以點樣再完善啲，同埋真係幫到多啲人。咁其實我哋過往嘅嗰個經驗就係好多時佢預測嘅想申請嘅人係少過佢真係會申請嘅人，因為好多人其實我哋見好多居民呢，佢哋係盡量都總之有得搵工，準得唔去佢就唔去㗎啦。咁但係所以我覺得又唔使太驚話會好多人去真係去濫用或者點樣，反而係點樣去盡量幫到啲人。我係驚其實依家去到個情況尤其加埋个疫情恐慌啊，有啲各样嘅情况，有啲人会放弃求助呢、這个系个，我哋觉得我觉得开始嗰个社会嗰、那个人嘅情绪已经好多好多问题啊。咁我觉得呢个我哋要关注，我觉得系 你头先提到放弃求助，系你哋喺前线接触一啲基层人士嘅观察，定系即系可唔可以讲多少少？ 会有啊，我见有啲都开始即系觉得都唔知点样啊，同埋有啲觉得太冇希望啊，都会有啊。咁再加埋有啲又确诊啊、感染啊、有隔离啊，咁都好多情绪啊。啲居民入边，系啊， 可能有啲情绪嘅辅导咯，需要啲嗬。 需要啦，同埋第二就系都要俾佢哋睇到，即系唔会，即系嗰个申请唔会太苛刻咯。咁有啲人又会因为那个，因为佢已经好多情绪，咁佢哋会即系觉得哇，咁系咪帮噶？咁最后都帮唔到嘅，都系同埋佢哋会觉得，我都攞唔到噶啦，即系佢哋会咁样咯。 你哋会唔会点样？ 咁你有阵时你劝佢，你要劝佢去攞添。 系 系啊， 你哋会唔会提供啲咩协助俾佢哋嘅咧？ 我哋依家都睇紧，因为好多人已经一开头佢一讲完，我已经问我哋点申请啊，咩资格啊。咁我哋不断要同佢讲会点样咩程序，跟住之后如果系我哋觉得，我哋而家都问，都想叫政府快啲公布，其实会点样申请？好多人即系有啲人系好急嘅，有啲人就会好。好積極去做嘅，但亦都有啲人係我哋係要去特別去揾佢啊，話俾佢聽佢點做咁樣咯。咁、但係最緊要政府就清楚啲，同埋將嗰個涵蓋嘅人盡量做多啲咯。我哋覺得係 喺個申請程序上面咧、其實吸收過往嘅經驗，點樣可以做快啲，同埋盡量囊括多啲人咧？嗱，今次政府咧就話預計希望有300,000人受惠啦，另外咧就話希望即係通過咗呢一個嘅撥款之後咧，就喺四月咧就可以開始申請。咁其實你期望係幾時呢筆錢可以到即係市民嘅手咧？ 我梗係希望，其實佢哋依家好多人依家都需要錢㗎啦。我已經好常都接到好多人話冇錢交租，咁我哋都自己都私下地籌募啲即係基金，睇下俾住佢哋俾少少啊咁樣噶啦。咁我哋梗係希望佢呢兩個月，即係佢呢幾日發現，因為佢依家就講話三月申請，四月就發錢啊嘛。咁我哋希望都即係如果政府做到呢個已經好犀利噶啦。咁以往我所見嘅就係話，如果佢喺網上填，即係以前發10,000啦、或者是他讲緊用啲 NGO, 咁都会快啲嘅。咁但我觉得最快好似银行，即係直头网上去入资料啊。咁你就其实佢新移民都做过关爱基金嘅。咁佢就即係嗰啲文件你都係自己提供同埋声明嘅。咁咪容易啲去处理囉，会係。係呀係呀。咁、其实好多人都会，你要佢声明啲嘢，佢都会好谨慎嘅。佢哋都唔係乱咁去声明嘅。因为他们会抽查的嘛，政府都会。 咁而关于资格方面呢，今次主要呢就是说靠即强积金供款的记录去定义。另外就说合资格的自雇人士呢亦都是会获得考虑。你刚才就提过希望那个即 我就希望他不要只是讲那个强积金咯，因为我们有很多散工真的没有强积金供的。咁我唔会就包括有几样嘢觉得去諗嘅。第一就去劳工处，其实佢都要搵工㗎啦。咁如果佢证明到佢成个月都搵唔到工，即係你有啲咁嘅记录，咁我咪都得呢。咁另外就係佢雇主可能写明係呀、我炒佢啦，我结业啦，佢冇嘢做啦咁样。或者佢係去民政处真係去声明自己去搵咗边份工，即係嗰份工几时冇得做啦，咁依家几时开始冇得做。咁我咪呢啲啦，或者佢甚至佢喺佢个申请入面佢有个声明俾佢自己去写返嘅情况。咁我觉得呢啲就会比较容易啲，啲居民会做到囉。 即係未必要一啲可能具体嘅出粮记录啊，或者强积金嘅供款、 有啲真係冇嘅，佢日日出粮现金都有嘅，有啲居民係。係啦，咁我觉得就呢啲会容易啲囉。 Okay. 我想问斯里山，现在政府都行了一步，这步都以前都没有行过啦、如果今次即运作得即畅顺，你们会不会因为你们 都要求政府有一个失业的援助、都好、会不会是用这个作为先例呢，是继续向政府即去争取一个比较制度性的一些的失业援助？ 是啊，我们觉得其实如果我们有一个制度性的失业和就业不足的援助金呢，其实好一点的。咁點解我哋強調就業不足呢，就係因為其實你會鼓勵啲人，如果佢就算佢少少工都去做，咁佢唔會政府會完全遺棄佢嘛。即係有啲人會覺得話，咁我勤力去揾就唔得，咁嗰個如果我不如索性唔去揾啦，就喺度等你發金啦。有啲人都會咁樣嬲嘅，你明唔明？即係當然雖然佢哋好， 即係個道德風險喺度啦，反而 嚇。咁第二就係其實佢哋真係亦都好多人其實有得做就做，只不過佢真係可能得嗰幾日做。咁佢咪都真係唔夠食飯嘅，咁你去攞綜援呢亦都唔係會咁樣攞得到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半額卡嘅人，我覺得政府應該去真係去包含佢哋，亦都唔會係好多錢，係啦、即係佢哋好多人覺得佢係過，咁過唔到去嗰啲人，如果佢即係報到佢即係大概嘅工作，咁你咪按比例俾返佢囉。 係囉、好啊，唔該曬你啊，施麗珊，先同你傾到呢 度。 施麗珊咧係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嘅副主任嚟噶，咁啊我哋呢個話題咧，或者先傾到呢度。不過喺休息之前咧，香港電台有一則嘅抗疫快訊嘅，以下係一則強制檢測公告，沙田利安村利盛樓嘅圍封強檢行動咧，今日係會繼續嘅。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再傾。 由香港電台、香港警務處聯合製作《防騙攻略》。 星期一至星期日，港台电视31播出。 透过动画的形式揭露不同骗案手法，增强市民防骗意识，令骗徒无机可乘。 防骗攻略 逢星期一晚上9:25，港台电视31首播。 咩话？手下留情冇嘉宾？点会啊？我都未出场。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00至10:00，刘伟恒、梁丽勤，仲有我陶大宇， 手下留情， 同你倒转直播室。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楊立門，我哋喺節目開頭嘅時候咧講過，即係香港個疫情咧，而家比較關鍵嘅兩點咧，一個就係小朋友啦，另一點你頭先就話係老人家。係。咁啊，點解係老人家咧？嗱，因為喺院舍入邊咧，似乎已經出現一個失守嘅情況啦。咁咧，連埋今日咧，衞生防護中心啱啱公布，再有新嘅安老院舍咧，係出現感染同埋爆發情況咧。值得留意咧，入邊都有一啲咧係殘疾人士院舍嚟嘅。咁其實咧已经大概系有50间嘅院舍咧，系出现咗有确诊个案。咁嗱，一旦呢啲院舍系开始有个案嘅时候咧，就会出现即使系有人一个人确诊咧，佢哋都有大量嘅院友咧系需要去隔离检疫。而且呢啲隔离检疫嘅措施咧，并唔系我哋一般话即系竹篙湾送入去就可以，因为呢啲长者咧系需要护理同埋照顾嘅。咁所以佢哋咧就系要特别咧摆喺亚博嘅检疫设施入边去做。咁見到咧，隨住越嚟越多嘅院舍出現個案咧，呢啲嘅檢疫措施咧喺當局不斷增加嘅情況之下咧，亦都已經出現咗飽和。咁所以咧就有院舍咧係而家咧係出現一個冇辦法撤離嘅情況咯。亦都有院舍咧，如果個情況適合咧，係要安排咧係喺間院舍嗰度原址檢疫啦。亦都見到咧係而家局方咧就係要縮短一啲檢疫嘅日期，由14日就改為7日。咁希望咧可以加快嗰、那個隔離檢疫措施嗰個輪轉嘅時候咧，照顧到更加多咧係需要撤離嘅院舍。楊立滿 係啊嚇，其實長者特別係80歲以上群組嗰、那個即係、就是、疫苗接種率咧係極低咧，都係20%咧。長期嚟講，我諗社會上份咁政府咧都諗緊不同嘅方法咧，係去谷翻呢一個群組嘅接種率嘅，咁咧就一啲比較強力嘅措施咧，我覺得政府應該要開始考慮嘅啦。因為咧老人家真係患咗病之後，新冠病之後咧，係個重症或者死亡率咧係高好多嘅，咁就令到整個醫療系統咧都有一個非常之大嘅負擔。咁所以咧而家我哋真係呢一關咧，真係要認真，即係政府要把得比較緊啲，我覺得。 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 1872311，無論你想同我哋係講下喺院舍爆疫嘅情況之下，隔離檢疫嘅工作應該點樣做，亦或係咧即係院舍嘅院友想打針，而家咧亦都好似出現一個咧人接種人手上面嘅樽頸啊，都可以咧發表意見。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而家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一位嘉賓，有安老事務委員會嘅委員，本身亦都係院舍營運者嘅李輝喺度。李輝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好啊！ 李輝，我哋咧想先倾下关于隔离检疫嘅问题咧，因为见到今日咧劳福局局长罗志光咧就话，检疫嘅设施咧已经饱和，所以咧有安老院咧系冇办法撤离啊。言下之意系咪呢一啲嘅安老院咧，佢哋可能系要被逼做一个原址检疫，或者系即系出现一啲佢明明系要隔离嘅，但系都唯有喺嗰度干等嘅情况啊？ 冇错啊！其实而家个疫情咁凶险咧，亚博已经爆咗棚啦。佢最多都系得1000松啲嘅位，咁已经嗰啲管几多几号管嗰啲咧，即系据我哋所知咧，都已经系收到满晒噶啦。咁但系咧，院舍个爆疫嘅情况咧，系令人相当之忧虑。最初咧系得几间，而家已经去到成50几间，根本上咧。如果真係現時再爆疫嘅院舍咧，佢要排咧喺前面咧，好似仲有成40几间係未曾可以安排到去嘅。咁 你意思是有四十几间仲未检到疫啊？ 未曾有位去收佢啊。 哦 哦， 即系你呢个情况系相当之严峻啊，因为个宿位咧，你因为院舍如果一爆嘅话，闲闲地。即如果嚟一间大嘅院舍，两百几个嘅宿位嘅院舍嘅话咧， 阿李辉啊，唔好意思，因为咧我哋就嚟咧要听新闻啦，我哋新闻翻嚟之后继续同你讲呢个话题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207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除了19宗输入病例，其他全部是本地个案。初步确诊个案约有4500宗，再有多间安老院舍出现感染或爆发。卫生防护中心形容，目前确诊数字上升得快，每两三日就会双倍上升。希望农历新年聚会感染个案回落之后，整体数字可以下降。另外，两名初步确诊长者在医院离世，分别77岁和82岁，另有两名感染病毒的长者送院前离世。有10名病人情况危殆，包括一名3岁女童。医管局表示，她的病情急转直下得很快。教育局宣布，鉴于疫情仍然非常严峻，全港幼稚园、中小学和补习学校将继续暂停面授课堂和校内活动至3月6号，并取消小六第三次呈分试和全港性系统评估 TSA。教育局会同考评局商讨如何协助学界了解学生的整体学习情况，并会适时同学界就有关安排沟通。教育局发言人说，接种科兴疫苗的最低年龄听日起下降至3岁，政府会同业界商讨以落实为年幼学童接种疫苗的便利安排，同时强烈呼吁家长和学校尽快安排适龄学生接种疫苗，能够为未来尽早恢复面授课堂缔造有利条件。医管局表示，约40名员工确诊或初步确诊新冠病毒，涉及共18间医院或诊所。医管局表示，医院和诊所已经按需要进行追踪、接触追踪和安排清洁消毒工作。相关员工在工作期间有佩戴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暂时没有病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部分感染的员工曾经在没有佩戴口罩的情况下和其他员工一起进食、交谈等。澳洲总理莫里森早前说，乌克兰局势正处于非常危险的阶段，批评中国对俄军集结乌克兰边境保持沉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敦促澳洲方面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停止发表加剧局势紧张的好战言论，又指靠鼓吹和抗谋取独和对抗谋取政治私利的做法是不道德和危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明日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风势颇大和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气温下降。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咁啊，较早前咧，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喺浪翠园段对开就曾经有意外嘅，意外清咗场，不过都系多车噶。龙尾分别喺丁九同埋丁九桥。受到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浪翠园至到丁九同埋丁九桥段咧，都仲系车多行车缓慢。 隧道方面，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咁啊九龙入口多车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沙福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亦都系比较多车啦，龙尾近柯达大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只系收费广场去到理工湾位段多车，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就排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咁一般路面嘅交通情况，九龙啊，现时龙翔道清水湾道近住彩虹交汇处一带咧比较多车嘅，清水湾道下行近住牛池湾街市就有少少挤塞啦。龙翔道去荃湾嘅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新界咧，元朗公路去上水大旗岭段就比较多车啲，大埔公路去上水、沙田市中心段仲系比较多车少少噶。晚间工程方面，早少少提大家啦。港岛黄竹坑嘅南朗山道今晚有工程嘅，喺今晚十点去到听朝早上六点钟，南朗山道近住香港加拿大国际学校对出嗰段咧，会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人喺车罅嗰度走出嚟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民政事务局局长、 创新科技局局长、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 发展局局长、 商经局局长， 问责官员有几多？你又听得清唔清楚？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啊，林太。 早晨啊，梁生。 早晨，局长。 热门议题深入讨论。 多谢你意见啊！ 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有个责任解话。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 一个钟头俾你听清楚、问清楚。 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为我哋讲解一下，交俾你。 局长，唔该。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8岁啦， 要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咧頭先係傾緊關於院舍爆發疫情啦，令到咧我哋香港嘅檢疫設施咧係飽和，有安老院咧因而係冇辦法撤離，以及咧係最近咧見到多咗院舍嘅長者咧想打針啊，但係咧就冇足夠嘅人手咧去到幫佢哋接種疫苗嘅問題。咁啊，或者我哋請翻咧頭先新聞之前同我哋傾緊嘅李輝出嚟先，李輝。 系两位主持好啊， 系啊，李辉啊，你头先咧就讲到话关于有40间嘅院舍，根据你所知道咧系仲未撤离啦。咁但系其实根据新嘅隔离检疫指引咧，就未必每一间院舍一有个案咧就要全间撤离嘅。咁所以你呢个数字系咪有一啲嘅澄清喺入边咧？应该要 冇错嘅，系譬如好似之前。其中有一間嘅聖公會定係邊一間，佢哋係唔需係原址嘅，佢一定係要因應嗰間院舍究竟係員工爆發啦，定係長者嘅，咁佢要作出一個評估同埋判斷。咁而家咧，因為院舍越多越嚟越多啊，呢一種評估咧係明顯滯後，究竟係需要轉移阿伯啊？咁阿博又敷咗啦，定係原址啊？原址啊，应该点样做呢？咁係需要有一啲清晰啲嘅指引，係咁样嘅情况啦。 即係你意思係嗰40间嘅院舍喺现阶段係仲未接受评估或者未有清晰嘅指引，你嘅意思係咪咁啊？ 可以咁样理解囉，因为我哋有啲会员呢，佢哋话等緊卫生防护中心俾佢哋嘅指引，同埋呢而家呢如果是长者中了，那你就撤离了长者，但是有些的员工呢他又留在那间即是撤离了院舍的院那 員工就滯留喺嗰間院舍裏面。咁呢樣嘢呢就即係喺處理上面呢，因為長者同員工係唔係同一個隔離中心嘅。咁所以呢度呢就變咗有一啲呢就係院舍嘅老人家隔離完啦，返到去院舍嗰度呢，但係員工未人隔離完，又冇員工去照顧呢啲長者。咁所以呢就比較係有啲混亂啊。咁所以如果係而家個疫情係咁凶險嘅話呢，係需要喺隔離上面係要有所變陣先得嘅。如果你有14日想話個床位周轉率會快啲變成7日，你將嗰啲老人家搬嚟搬去，其實對佢喺照顧上面或者是去到亞博嗰方面，亞博嘅人要重新要修正，要認識呢一班嘅老人家，佢哋嘅病史啦，佢哋嘅藥物啦，又唔可以搞錯啦，都未曾認識得到，話個七日就已經到啦。咁即係搬嚟搬去咧，我哋係咪真係需要重新去審視翻呢一個嘅隔離措施？同埋咧，當院舍因為越嚟越多啦。咁我哋應該點樣去？因為如果院舍嘅爆疫呢，其實到成個醫療系統呢，嗰、那個衝擊呢就係、是、非常之大嘅。 Okay. 但我想澄清一下呢，而家如果真係院舍係有老人家係確診咗，咁而家係咪衛生服務中心都係話你一定要喺原址嗰度呢係隔離檢疫㗎？或者直情是等我自己去好翻咁样噶，即系好似居安即系检疫咁样。 因为而家医院其实嗰个压力都爆煲噶啦，咁啊亚博亦都爆煲噶啦。咁呢个 Omicron 佢又嗰个传染性又咁强，如果再每日都咁多嘅 case 系几千几千嘅话咧，你真系除非有方舱医院啊。你先至可以接收得到咁多嘅，咁同埋你我哋嘅人手啊，而家最惨系人手又唔够， 即系所以你意思系可能原址检疫都系嚟紧一个即系好即系好多院舍要考虑嘅方案啦，系咪咁嘅意思啊？ 哦，呢个等专家同埋卫生署点样去统筹咯。如果唔系嘅话，嗱，譬如好似我哋系一啲都属于系高危行业啦，咁员工咧佢系。在个社区度流动噶嘛，咁有啲系员工带翻去院舍嘅，有啲咧就系老人家去医院复诊，或者系住院之后翻出嚟带院舍，始终系流动嘅。咁呢啲咁样嘅情况咧，我哋有咩办法系可以令到我哋每日翻工嘅员工要有一个快速嘅测试包？咁啊，社署咧就近期咧知道呢一个。是很重要的，咁佢都已经很快咧，就俾啲快速嘅测试包我哋。但系咧，长者咧就冇包括喺里边嘅快速检测包。咁但系我哋自己咧，私人想喺市面上去买呢啲检测包咧，都系非常之困难嘅。咁所以如果你话员工，我要求佢社署就话三日一检就提供俾我哋，但系而家咧就琴日应该听阿局长咧就讲话咧，希望能够提供得到每日一检。嗱，其实咧佢翻工之前咧做咗一个检测咧，大家都安心。老人家我哋都怕员工真系带咗病毒俾老人家。咁除咗呢一个快速检测包咧，喺院舍现阶段系非常之。急需的一个检测，即是快速去找出一些隐性的阳性确诊者呢，那对于我们在防疫上面呢是同时间去竞赛的。那但是呢这个物资是很缺乏。那另外呢就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员工呢在快速检测之余呢也都可以在社区那里呢就做一些核酸检测的。咁而核酸檢測咧，我哋就有一個咧，就叫做員工即係特優先檢測。咁但係咧，去到社區檢測中心嘅優先檢測咧，我哋有一張證明嘅。 但是一样话要排队，因为他们未人即是统筹好啊。哇，如果我们的员工本身都咁人手咁短缺，要差不多打仗在第一线的，去到有些回来跟我们说，喂，我一样要排几个钟、啊、我不是、啊、社署我们是有一张这样的优先检测证明的、啊。咁點解仲要排咁多個鐘咧？咁、嗯、啊， 所以就要做好啲協調啦、嗯嗯。啊，李輝入 呢個就係一個協調嘅問題啦。 OK， 時間所限，我咧都好想好快問埋你咧，關於今個週末咧有一宗大家好關注嘅新聞啦，就係、是、早前有確診個案嘅温暖護老院咧，佢哋有即係職員咧就聲稱就被困咗喺間護老院嗰度六日，就冇即係衞生官員嘅支援，咁就要自己喺護老院嗰度咧就即係。隔離亦都照顧自己咗六日，咁你了唔了解呢件事點解會咁樣發生啊？即係其實如果間院舍係要檢疫嘅話，嗰啲員工可唔可以安排翻喺自己屋企嗰度做個隔離檢疫嘅？ 呢、這個亦都係信息混亂同埋溝通不足咯。咁呢班因為嗰間温暖護老院嘅營運者咧，佢自己都無所適從，究竟佢哋翻屋企又驚。咁啊喺嗰几日里边咧，其中有人开始发烧啦，咁点算咧？佢哋急起上嚟咪报警咯，报警之后咧就引起咗公众嘅关注啦，咁先将佢哋转移。咁其实而家系有少少咧，即系因为嚟得太突然，大家都做得好辛苦。我相信卫生防护中心又辛苦，医管局又辛苦，我哋安老院又辛苦，就系协调同埋。信息的透明清晰的指引，令到大家都知道应该要怎样做才是最重要的。 即你意思是他们选择了在安老院那里做个检疫隔离，但是有人发烧的情况之下就有些心急，所以就报了警了、嗯、你的理解是这样是吗？ 是。 OK， 好，明白，唔该晒你啊，李辉。咁啊，或者先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好多谢你。咁啊，其实我哋头先都仲未同李辉讲到咧，关于疫苗接种啦，因为即系正如阿杨立门，你都好关心长者嘅接种率一直都偏低。咁但系即系似乎而家喺院舍入边咧，多咗老人家愿意打针。咁但系咧，由于嗰、那个医疗嘅人手啦，嗰、那个接种嘅资源亦都有限，大家而家每日都嗰、那个社区中心嗰个预约又爆满啦。去私家診所嗰度預約打針又係爆滿，咁係咪有足夠嘅人手可以去幫我哋啲長者打針咧？ 其實真係好擔心嘅呢樣嘢，係啊。不過即係我諗，希望即係真係要留喺院舍檢疫啊，或者嗰啲員工又好，院友又好啦。即係如果真係有病情係惡化嘅話咧，即係第一時間肯定係要即係通知即係衞生當局嘅，即係醫管局啊，叫真係揾白車車佢入去，即係去治療咯。 嗯，好啊，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倾啊。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全城防疫哒哒哒，提供接种疫苗嘅资讯。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医护界同你讲解唔同人打疫苗要注意嘅事项， 当然仲不时提提你边度要强制检测啦。 香港电台125台普通话台抗疫快讯， 不论早晚都会陪你一起抗疫。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故事。 38军全内接报，美军第二师避免全军覆没，选择撤退。沃克更下令清溪里、新昌里的守军死守，掩护第二师推往平壤。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在回来节目之前，先读一则香港电台的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沙田利安村利盛楼的围封强检行动今日继续，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住工作人员的指示有序地落楼接受检测。 杨立门，我哋呢一节咧就想同大家咧讲下菜价嘅问题啊。咁啊，唔知道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有冇呢几日咧去过街市或者超市去买菜，有冇发现个价格贵咗好多咧？可以打电话嚟18731同我哋倾下啦。咁啊，杨立门，你好似都有行过下街市嘅喎。 我唔系行过下，我差唔多每日都会去买嘢嘅， 系啊， 买餸啊嘛。 Okay. 啊，咁露天街市咧就好多菜都冇晒今日吓，咁亦都有都好少咯吓。咁超市可能都仲有，但係超市嗰啲都唔會平囉，即係啲菜價肯定都，譬如菜心咁，起碼都加咗一倍價錢囉。 根據蔬菜統營處的蔬菜價格趨勢咧，見到其實由2月10號，應該係話由2月8號、9號開始咧，個菜價變到好貴啦。咁就平均個批發價講緊每公斤咧係要去到$31咁樣樣。咁10號之後咧有一個短暫嘅回落，然後咧去到13號，即係琴日咧又上升翻到去25.8。咁所以可能咧，因為咁樣樣就出現咗楊立門你頭先所見到嘅一啲，即係一係就街市就冇菜到啦，有嘅话咧都被抢到贵晒嘅。 系啊，因为呢样嘢其实都真系要快啲去处理，因为唔净止系菜啊，而系所有由内地运落嚟嘅鲜活食品咧，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嘅。咁所以可能真系政府真系要同内地真系有个更加好嘅沟通咯。 嗱，呢度就係講緊咧，因為我哋即係有一啲跨境嘅貨車司機啦，都受到今次疫情嘅影響咧，就可能係有檢測到有陽性個案嘅出現啦，咁咧就令到我哋嗰個運輸方面嘅工序咧就複雜咗，亦都咧嗰個時間咧需要得多咗。點樣樣去影響咗我哋嗰個貨運嘅供應，以至到大家見到咧而家喺市場上面嘅菜都賣貴咗好多咧？咁我哋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啊跨境運輸業界嘅朋友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有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的主席陳迪守在這裡。陳迪守你好。 你好，高福慧。 你好，陳生。 你好。 陳生，剛才講到現在那個運輸的問題影響到我們香港蔬菜和鮮活食品的供應，據你了解那個情況是怎樣呢？即分別在蔬菜和譬如魚或者肉方面，那個司機確診的情況是怎樣影響著我們的運輸物流？ 佢現在呢，即係應該點講呢，由舊年啦，舊年開始大概一年到啦，就所有嗰啲鮮活食品呢，其實係需要呢就由港籍司機揸到上去敏感度，再交喺接駁站嗰度交俾內地嘅騎師，我哋叫做。然之後呢就佢哋呢就上去上面東莞啊、海吉星啊嗰啲裝貨，裝完貨之後呢就落返嚟接駁點，就交返俾我哋港籍司機，就過返關落南下落返香港。咁啊，供應俾香港市民，即係但係咧呢一個環節裏面咧，其實我哋即係我睇翻啲記錄咧，2月6號開始實施每24小時嗰個檢測陰性記錄，即係要我哋嗰啲工友。咁跟住咧，原來同一晚啊，就係、有確診個案出現啦，係2月6號出現嘅。當晚咧，其實已經係拉曬好多有成10架嗰啲小巴，即係內地嘅叫做嗰啲巴士咧，每架裝10個人。咁去咗一個叫做龍崗嘅大鵬灣嗰個酒店嗰度做隔離，即係嗰個未正式落地嘅酒店，即係佢興建咗出嚟未開始運作嘅酒店，再去隔離。咁當中咧有過半數啊，其實都係屬於嗰個賽車嗰個司機嚟㗎。咁而人方面咧就有港籍，有內地，因為相關嘅密切接觸者咧都要去到嗰度隔離。咁變相其實市面上咧，其實點解我哋見到啊咁貴嘅？點解啲菜點解咁早冇得賣嘅？其實就係因為呢一個原因啫嘛。即係冇司機落翻嚟啊，貨都有噶，即係內地好多貨，但係落唔到嚟，所以就出現呢一個問題啦。 聽你咁講，就唔單止係我哋港籍嘅司機係確診啦，就連你頭先形容嘅嗰啲騎師啊，都因為要去隔離檢疫而個數目少咗，係咪啊？ 係啊，冇錯啊。咁揾即係喺個接駁過程裏面咧，就棘住啊嘛。咁啊，變相咪落唔到嚟咯。但係啱啱你提及嗰個鮮活嗰個問題咧，其實除咗菜之外咧，就仲有嗰個雞啦，即係冰鮮雞啦、魚啦、豬啦、牛啦，其實都係行嗰個民記啊，我哋叫民記敏感度口岸。咁啊落翻嚟，因为嗰个位咧系一定系民记嗰度落嘅，因为佢系有一个食安中心喺嗰边。 敏感度嗰度落 吓，系啦，敏感度嗰度落嘅。咁所以咧，即系其实嗰啲都有影响嘅。我听到，我今日听到鱼咧，原来全部冧晒，得翻两部喺度，两三部喺度行。即系鱼嗰度咧，其实都几大。 即系啲淡水鱼嗰啲鲮鱼啊，嗰啲都 系啊， 都会贵。 都系公港噶嘛，呢一个都系公港。咁猪咧、牛咧，嗰啲就日头行嘅。 咁日頭咧就我唔知道有冇出到啦，即係因為冇工友可能睇唔到，咁因為佢係上晝行，有冇落到嚟我就唔清楚。但係你話整體有冇影響嗰個供港鮮活咧？絕對係有，係多與少嘅問題。但我哋留意到其實有一個解決嘅辦法，因為口岸辦曾經提出過，就係話取消一個接駁點，等港籍司機直接到內地去裝卸貨，然之後一條龍落翻嚟。因為我哋而家咧北上咧，我哋有一個 3.1 線閉環管理嘅規定，個司機全程係唔落地嘅。所以就算佢即使係一個確診者啊，一個帶菌者，佢上到全程其實喺個司機斗室入面係唔會落地，唔會接觸到其他人。咁何來會即係帶到啲病毒去內地呢？ 即 反而調返轉，你有一個接駁點呢，你就第一個接駁咪就係內地司機囉。內地司機跟住第二個接駁咪就係司機交完車之後大家喺一個休息區嗰度聚集。咁其實對司機本身自己嗰個確診風險其實都提高咗啊。佢哋都擔心帶咗啲，即係如果真係大家例如確診咗，會帶咗啲病毒翻咗屋企，惹到屋企人噶嘛。所以其實呢個接駁點咧，這個其實即係我哋極力建議係取消咗佢，反而係仲更有效、更安全。 咁你冇咗呢個接駁點，係咪啲香港司機係全程都唔使落車嘅？你直接去到嗰個賣貨裝貨嗰個地方，等啲人後邊喺個貨車後邊裝貨，然之後佢就成架車翻翻嚟，係咪咁？即係話個司機係唔使接觸任何人嘅。 冇錯冇錯，就係呢一個方。呢、這個仲有一個好處咧，就係、是、嗰、那個你要供港嘅鮮活咧，其實係更加有效控制啊。因為你冇咗一個接駁嘅環節咧，其實我哋最近咧即係有幾單出事咧，其實都係供港個問題，都係喺一個接駁點嗰度出現噶。接駁點因為佢咁長消毒，一玩咧就玩全日，咁啲司機就坐喺度，真係喺度排隊，排到好誇張。 咁但係交收嘅時候，個司機唔需要話簽啲乜嘢啊咁樣嘅咩？ 唔使裝完貨之後咪攝張單俾你，咁啊跟住咪走咯。因為而家我哋報關咧，即係我哋用電話去做嘅，好多嘢都係，包括我哋北上嘅時候咧，我哋要填嗰個粵康碼，其實都係喺電話嗰度解決到嘅。 係。咁、但係你呢一個建議係咪已經同內地喺度傾緊，可唔可以落實？ 提咗啦，我即係喺。即係首先第一樣咧，就係其實係內地口岸辦提出咗呢個建議，可唔可以解決到？我非常之支持呢一個建議，因為佢提出之前，其實我哋向省嗰、那個商務廳，因為而家商務廳係屬於即係管轄我哋跨境司機嘅，我亦都提出過。即係但係提完之後咧，其實又係不了了之。運輸署嗰邊咧，我又提出過，但係佢哋又無奈嘅。因为政策不是他们定的、但他们都支持的，即是他们都。 但照你说是内地提出来的这件事，不是我们香港提出来的，内地提出来的。 是啊，是内地提出来的，但是内地涉及的部门也是比较多嘛。即是好像他刚刚口岸办提出了这个司机自己直接上去啦这样。 会不会是因为他们都担心内地的司机是没有了一程车走的，是不是，就是是不是对他们的生意是都有影响的？ 这个绝对是啦，因为嗱，我哋即系叫做铺铺清，你运过一转就有钱噶啦。你运过一转，其实就冇啲 乜。可能佢哋搞唔掂佢内地嘅业界系咪咧？ 系，叫咁呢个就佢哋嘅处理方式啦。但系我哋就因为本身其实冇内地接驳呢回事噶，系疫情衍生咗呢一个行业出嚟噶，系内地嘅行业出嚟噶， 系 本身冇嘅。但系我哋而家港籍司机都缺啊，缺嘅原因就系有一条咧，就系同屋苑有确诊个案，你就要移除名单21天。哇！呢、這个数字其实我好多人都已经系留喺屋企打电话过嚟工会，喂，点搞啊？我真系手停口停都唔知点算。咁真系有好多呢啲个案咧，其实我哋接咗好多呢啲。 而家越嚟越多咯，应该 系啊。同埋陈迪手啊，你话咧同屋苑啦，嗱，不过今日咧运房局局长陈凡咧喺立法会嘅经济事务委员会嗰边咧，亦都有讲到你呢个措施嘅。但系咧，佢个讲法咧就话，以往系居住喺腋下嘅跨境司机咧就会被列为咧即系唔可以入内地啦。而家就扩展至腋区，即系话。即系话嗰个区域你有疫症咧都唔可以入，咁你嘅理解系点啊？即系嗰个区其实系讲屋苑咋嘛，唔系譬如我东区有确诊者，我嗰度嘅司机都唔入得，就唔系咁噶。 喂，佢扩大到区啊，都唔出奇嘅啫。但系咧，最后消息、最新消息，亦都系我哋直接系联络啲工友噶，所以系我哋清楚咧，系而家系同屋苑有确诊嘅就21天。咁以前真系噶，同腋下就14天嘅，嗰阵时唔系21天嘅。以前是同疫下是14天、 所以其實都已經是嚴謹了，現在說同屋苑是21日。 是非常之嚴謹啊，因為老實講，你而家爆到咁誇張，嗰啲初過都四千幾， 係啊係啊， 即係如果嗰緊有一個喺阻緊，你真係遲早瀨嘢嘅喎。 啲屋苑都可以有十幾座， 上到去嗰陣時候又搞一大輪嘅咯喎。 OK， 咁但係嗱出現呢一個情況啦，你仲警告咗咧，即係唔係淨係菜有問題啦，嚟緊可能魚或者係冰鮮嘅即係禽類都有問題啦。咁即係我哋即係作為市民嘅，可以點樣樣去度過呢一段即係供應咁唔穩定嘅時間咧？ 其實我哋嗰個 point 我哋睇到咧，就係希望即係對準有一個方向，希望香港政府咧，因為定制定措施嗰啲其實唔係我哋平民可以做到，係、 okay, 香港政府做到，係、全民強制啊！講明係檢測，大家忍痛做十四次啊，十四天啊嘛，唔夠嘅玩夠廿一天，咁未有個方向可以知道，即係我到底我係嗰個縮窄範圍去到邊度？即係好過而家慢性折磨啊！即係大家都受苦啊！所以其實呢個咧好靠香港政府咧，希望即係幫到手去盡快控制翻嗰個疫情。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陈力手，多谢 你， 拜拜， 好，拜拜。 咁啊，关于菜价嘅问题咧，我哋倾到呢度，自由风节目时间亦都够啦，拜拜。 拜拜。